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一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再问一遍 啊， 昨天就问过了，今天再来一回啊。 问什么呀？ 您吃了吗？ 反正我们俩还没吃呢，估计有一些朋友应该是在吃饭的路上， 啊， 或者边做饭边收听我们节目的吧。 是吧， 啊， 您要是在饭馆吃呢，您抬头看一眼这饭馆里边有没有摄像头， 应该都有吧，不是现在全面监控吗？ 啊， 不是怕那个边吃饭的时候有人拿包， 啊，是吧， 啊， 这防小偷的一项，另外呢也是人家管理上的一种提升。但是留神哈，您要是吃相不好看， 嗯， 您比如说哎呀就别形容了，反正总之要是吃相不好看您得留神。 这怎么着，这还有人看啊。 哎呀，您在饭馆里吃饭吃相有可能正在网上直播呢，任何人都看得见 啊。 不光是饭馆，您要是跟朋友逛商场，俩人闲聊的时候，这有可能也在网上直播啊，任何人也能看得见。 被跟踪了？ 不是，这两天有市民发现，有一家叫俺瞧瞧的视频直播网站，正在提供公共场所的实时视频啊，也就是说，这网站上您点点就能看到很多公共的实时视频。市民张先生就跟记者反映了这件事，说没想到能实时看见别人在饭馆吃饭的画面，还是挺震惊的 啊。 这两天呢他跟记者说，最近想买一个网络摄像头， 嗯， 在搜索相关关键词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了这家名叫俺瞅瞅俺瞧瞧的视频直播网站。 嗯， 记者呢说我上这网站看看去呗，他也就登录了这网站。网站自称这是一个汇集全球各地公开分享网络摄像头的网站，是国内摄像头视频直播分享平台。这网站的直播节目当中包括热门景点、企业实景、城市实时风光、视频直播生活秀、精彩活动、国外风景这些内容。 这写着看着还挺好的呀。 啊，对，听着还行 啊。 而在张先生提到的这个饭馆、餐馆场景当中，不仅能够清楚地看到食客们点菜用餐的场景，如果食客所处的这个位置啊距离这摄像头比较近的话， 嗯， 就连他们吃饭聊天时的内容据说都能听得特别清楚。 哎呦， 啊， 这不侵犯人隐私了吗？ 侵犯没侵犯，你要是跟这个啊， 嗯， 这个亲人 啊 朋友吃饭，那应该您心里边不害怕。 嗯， 你要是跟别人约着吃饭，然后心里边还有点小突突，您这个该小心了。 啊，这吃饭时候聊生意也不行啊， 是吧？ 都会被泄露出去。 关键您要是吃个什么吃相要不雅，是吧？您吃相要是难看点，这不就直播出去了吗？ 你看李凯那大嘴咧的。 我顶多也就是上饭馆吃碗面条。 吃面条的时候， 啊， 你看看这哈喇子。 反正呢，在张先生提到这个餐馆场景当中，不仅能够清楚的看到食客们点菜用餐的场景。 嗯， 如果这个刚才提到的说这个。您吃相就能看得见，而且呢，记者呢以关键词北京为例，在这个平台上搜索了92条记录，里边包含餐厅、诊所、酒吧、咖啡厅、服装店等等， 这哪儿哪儿都拍得着。 记者说，要不然这样 啊， 我去那小饭馆看看去，我进里边看看，看看我能不能被拍下来 啊。 于是呢，记者以 啊，食客的身份前往了这个网站上进行直播的有个面馆。 嗯， 这面馆在安定门啊，当时餐厅的网络摄像头正处于工作状态。就餐期间呢，店员也没向记者提示这摄像头啊可能会被传到网络上去 啊，就没人跟咱说， 没人提这一句啊。这家店的负责人陈先生也说视频直播啊是公司的规定，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向公众透明展示我们的就餐环境，借助监督机制更好的服务大众。 哎，不是原来那个监控摄像头那不都是闭路电视吗？ 啊，这个不是网络的嘛，人家自动默认就开放，直接就传上网去了。 哎呦， 对于自己的吃相被上传到网络进行公开直播，广大跟这儿吃饭下馆子的食客们又是怎么想的呢？ 嗯， 在这家饭馆就餐的刘先生跟记者说，就算是店家提示他在这儿正被直播 啊， 我也不赞成这种方式啊。 为什么呀？ 说现在的监控已经非常普遍了， 啊， 比如说电梯里边有啊，可是电梯里边的监控是闭路电视监控，这些内容只有物业啊、业主啊或者是警方这些专业人士才看得见。 嗯， 你就算是外泄也是小范围传播，你这倒好，直接传到网上去了，这我们实在是不能接受。 这咋能谁想看谁都能看呢， 是吧？以后得留意这种网络摄像头，要是有的话我尽量避开它啊，我万一约着跟王哥一块吃饭啊，被人家看见了，这实在不合适。 这是刘先生说的呀， 这是我想的。 不过这怎么区分哪些摄像头是网络摄像头，哪些摄像头是闭路这摄像头， 啊， 看不出来呀。 这个看不出来，关键是买着摄像头的这个店家，您有没有想过，您安了之后，这个就有可能哈，就让您这些顾客的形象就传到网上去了。而且呢，你比如说有那种网络直播挺好，比如说在家能看北京动物园，大熊猫干嘛呢，北极熊干嘛的， 对， 这我觉得挺有意思。我没事老开饭馆里边这些我也没有偷窥癖，是吧？我也不想看这个大家吃饭的时候干嘛呢，聊什么的，听什么的，这个没什么意义，是不是？ 不过确实啊，这网络摄像头，这尤其是像这种视频直播的方式，总会让我们觉得是不是满足了一部分人这种窥私的欲望。而且啊，你说这么多家店家啊，这个好像老板们是知道他们这个摄像头是被上传到网络上，跟 有 视频有合作，是吧？所以说这里边又有什么背后的利益链条，我估计可能应该还是有点门道的吧。 如果有利益链条，那就涉嫌什么侵犯肖像权，啊，有可能有这方面的说法。 是， 所以在这儿我们还是希望啊，这些事儿能够有个规矩啊，也不能让我们长什么样，我们吃相什么的都在网上，然后网上随时能看得见，这确实不太好。 进了九月份，也进了秋天啊， 嗯， 这个各种瓜果梨桃开始进入了成熟的季节。 对， 就比方说啊，咱们这个北京市里常见的绿化的植物啊，尤其像我们传媒大学里边有一大片核桃林，估计住在那一片的这个很多居民们都知道。 嗯， 所以说这个核桃成熟的季节啊，很多朋友就很早就开始盯上那青青的果子了。 哦，那也算核桃林是吧？ 那一片名字叫做核桃林。 哦， 这个不光说传媒大学有核桃林 啊， 天坛公园里边这也有几棵核桃树。 嗯， 这也有很多朋友打夏天开始就惦记着这几棵核桃树呢。 为什么呀？ 这上面有果，这秋天来这打两杆子下来呀，是吧？ 嗨， 天坛公园三座门南侧呀，是一条200多米长的步道，两旁啊都是核桃树。 嗯， 这儿呢是打核桃的游客所青睐的地方。 不是什么游客？ 打核桃，打算打核桃，找根棍儿，捅捅捅捅，扑通扑通扑通掉下去。 就是有事没事捅两杆子啊。 哎，就是啊， 是 你万一捅下来点啥呢，是吧？今天上午记者在这看到，步道两旁啊洒落了很多核桃枝叶和青皮碎片。 嗯。 这树上一看基本上是见不着核桃了。 哦， 这儿啊，这都是打核桃的人给弄的。 嗯， 一位清扫步道的工作人员介绍啊，打核桃的都是游人，虽然人数不多呀，但是破坏性可是不小。 嗯， 小常呢在口腔医院工作，他说啊，下班呢得从公园穿过，经常就能看着拿棍子或者拿石头打核桃的人，有时候啊能看见公园里的松鼠在那吃核桃，但是显然这小松鼠是不如人有破坏性啊。 那是。 这记者也向游客服务中心咨询，工作人员说呀，园内是不允许打核桃的，一旦发现就会劝阻甚至会罚款。而公园宣传科的工作人员也向记者证实，园内的确存在有游人倒打核桃的情况，这种情况一般都发生在人家工作人员上班之前和下班之后两个时段。 嗯， 公园呢对于这种现象也采取了应对措施，延长了巡查时间，也加大了巡查力度。目前呢，游人倒打核桃的情况正在呈现下降趋势。 夏天去说会不会因为这核桃快打完了呢？ 嗨， 人工作人员还介绍说啊，天坛公园呢是一个生物多样性的公园，树种多，核桃树啊只占公园树种的一部分。虽然核桃是经济树种，但是我们考虑的也是在生物多样性方面的价值。核桃就算结了果，我们也不会采摘，一般呢就是将核桃就地掩埋制肥。 哦， 工作人员还说啊，这个公园内的核桃呀也不是什么优良品种， 嗯， 结出来的果啊核小还难剥，既不适合吃，也不适合当做文玩核桃来把玩，那叫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工作人员还说啊，游人打核桃啊，很大程度上那不是真为了吃，就是为了取乐。 嗯， 这种不文明行为既可能伤害到其他游客，也有可能破坏园内的环境，是得不偿失啊。 怀揣着一颗有可能找着一颗文玩核桃的心， 那 啊， 文玩核桃都配对的两颗。 那我多打几颗不就能配上对了吗？ 啊 这关键是没事还锻炼身体是吧？ 那锻炼身体那么多健身路径呢，您干嘛伸手打核桃啊？是吧？ 所以你说刚才说那个嘛，您饭馆里弄一个网络摄像头，你让我们看吃相， 嗯， 你还真不如在这公园里边弄点摄像头啊，看这些不文明啊，这个不文明行为， 看看都谁跟 着这些人都长什么样， 都伸小黑手了，是吧？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再一次奉劝啊，这个有的时候在公园里边经常会有一些人呢不得自觉哈，嗯，就算我们现在的心态更宽容一些， 嗯， 更开放一些，但是你也不能可着劲儿只顾自己不管别人，不顾大家的这种环境是吧，想干什么干什么，这就不太厚道了。 对，这不仅仅说这核桃树 啊 现在这秋天了，果子也成熟了， 嗯， 咱北京很多这行道树、绿化树，包括一些公园社区里啊， 嗯， 像什么海棠啊，什么山楂呀，这形形色色好多小果子也都擦了小红脸了。 哎呦， 这时候 照你的意思是文玩核桃找不着，咱弄一筐苹果回家。 话没说完呢 啊， 显素质的时候来了，看看谁最先伸出那小黑手，好意思去伸那社区里那个树上那小苹果。 嗯，哎，今儿要不然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话题，就是监控吧。 监控啊， 就是比如说刚才说在饭馆里边这种吃相不雅， 嗯， 就不应该传到网上去，对吧？很多人认为这些地方，您认为哪些地方不适合安监控，而哪些地方应该安个监控， 哎， 对吧？你像这种公共场所公园里边， 嗯， 这种偷核桃的 啊， 破坏的这种公物不文明素不文明行为的， 是 应该安个监控，然后让大家能看见它长什么样， 嗯， 是吧？您认为现如今北京的监控安的合理不合理， 哎， 都可以和我们来聊聊哪儿应该安啊。我们的短信交流平台是发送到10628821828，微信呢是大城小事汉语拼音全拼加上828，可以跟我们来聊聊有关监控的事儿。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个这两天的名人哈，今儿上午呢，中国人民大学迎来了7760名，什么叫7760名？7760多名新生，哎呦，这一下来这么多人呢？ 对呀，人可是不少。 哎呀，在新生当中，记者也是见到了此前备受关注的理发匠励志哥，你知道吗？ 嗯，林国静。 哎，林国静， 嗯， 啊，人家是到哲学院报道， 嗯， 是人民大学的一名在读博士生。 哎呀， 林国静说了，从今天起啊，就忘掉自己曾经理发匠这个职业，专心做一名学生了。出生于1984年的林国静呢，是浙江温州瑞安人。2000年的时候，初中毕业之后啊，就到温州市学理发， 嗯， 开过理发店呢， 那有一技之长。 但是关键初中毕业吧， 啊， 后来有一本杂志叫《读者》，你知道吧？ 知道。 里边很多的心灵鸡汤 啊， 励志文章啊， 嗯， 就是里边读了一篇励志文章 啊， 不行。激发了他求学的兴趣。 嗯， 为了能够顺利通过英语考试，他不但到温州高教园区附近的这个书店打工， 嗯， 还到大学英语课堂旁听。人家从初中顺利取得了自考大学本科的毕业证书。 哎呦 啊， 真不错。 此后呢，人家林国静继续刻苦攻读，考上了上海大学硕士研究生。 嗯， 今年这不是人家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博士研究生。 你看看自强不息啊。 哎呀，所以这一下就成为了叫理发匠励志哥嘛。人家从一理发匠读到博士， 嗯， 受到了很多人的这种赞叹， 嗯， 啊。那么记者问问林国静，今后在学校是不是还会跟同学讲讲自己开理发店的这个经历啊？他说不会啊。 为什么呀？ 很多同学都知道了， 嗯， 但我不会主动再提忘掉理发匠。 从此专心做学生。 嗯， 对于四年后的这个毕业之后的计划，林国静说，毕业之后呢，想当一名大学老师啊。当然了，有可能是所有的大学老师，如果能成的话， 嗯， 那是所有大学生、大学老师里边剃头剃的最好的。 这倒也是， 是吧？所以我觉得普通人的这种励志故事，真的特别能够鼓舞更多的人。 没错， 咱不见得非得读到博士去，对吧？ 嗯， 但是生活当中，不要认为有些目标是不能达成的，只要您有恒心， 嗯， 肯下功夫， 有毅力， 哎。老话怎么说来的？ 怎么说？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 啊，是是 是， 是 吧？您是只要您持之以恒，敢咬牙，万事都不难啊。 这事儿就发生在我们身边，离我们一点都不远。 哎， 所以说这马上这新学期不是也开学了吗？ 嗯 啊，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们啊，这年轻的朋友们，这朝阳啊，在等待着我们，一起前进吧。 朝阳 啊，朝阳啊， 我们这点都快夕阳了。 今天晚上睡有，明天不有朝阳了吗？ 总之，哎呀，别等明天哈， 啊， 什么事儿都是从今天开始，要不然您先晚上睡觉之前读一篇书是吧？ 那学生们把作业写完啊。昨天呢，世界最长的3D 地画亮相北京。 什么东西？ 地画，地上的画。 哦，地上。涂鸦的不就是吗？ 不是，人这3D 地画立体的， 哦， 长达400米的整条王府井步行街呀，啊，都被铺上了这个3D 的地画， 哦， 这带来的震撼视觉效果也吸引了很多游客跟那拍照， 就是立刻翻手机，哎，啊， 那得拍呀，啊，这难得一见啊， 嗯， 这幅纵观王府井步行街的3D 画呢，由搜狐新闻客户端和王府井百货联合主办，全长呢是399.889米， 嗯，将近400米， 全靠手工绘画呀，共计呢大概有20多位啊，这个艺术家一起来参与，经过了60多天的创作才能完成，打破了现有世界最长的3D 画374.43米的记录。 嗯， 为了方便大家伙拍照，艺术家呢将3D 画的最佳观测点啊设置为1.6米， 哎，也就是说离着1米5左右，你拍最好看。 哎，没错， 嗯， 所以说游人呢，只要拿出手机，那就能拍出炫酷的3D 大片。 嗯， 而且呢，通过这个地上画的个性之旅的字样啊， 嗯， 也可以通过客户端呢进行互动， 嗯， 大家伙啊一起就来体验这个所谓线上线下的一体化的这种营销模式啊。 哎呀， 而且人家吉尼斯世界纪录还认证这个，在现场活动还显示说这个画啊成功挑战吉尼斯，化虚为实的玩法啊也是确确实实让大家觉得初次遇着。 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就是我真见过那种3D 把人看吓一跳的，地下有个坑， 生生不敢往前迈， 是吧？这倒是很有艺术创作 啊。 但是不过也话说回来，这王府井步行街本身也是大家走路慢慢走路的，我就是觉得有些3D 就没什么意思，比如说。原来在曾经有些地方出现过3D 的，像就是那样吗？人行横道，老觉得它比地面高一些啊， 老想迈着走。 人家的意思呢，是希望你减速啊，但是有的时候就提前减速，后边就有可能追尾。 没错，还有的那个3D 啊，那个像看那3D 电影啊，这电影是2D，那字幕是3D，只有字幕是3D 的。 有的时候看着时候还有点头晕，不过这种艺术创作也挺好，有机会的话您可以去看看啊。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聊聊监控啊。 嗯， 您认为哪些地方应该设监控，哪些地方呢又不太合适设监控啊，都可以和我们来聊聊。又见青天说了，有些厕所门口你说有监控 啊， 这不太合理啊，你上厕所你说你照它干嘛呢？相反，有些红绿灯十字路口它没监控，也不太合理，是吧？路口红绿灯要是没监控，有的时候有一些个别司机会有侥幸心理。 没错，啊， 明明是红灯，然后我右转、左转再右转， 这都是不要命的呀， 是 这是命。哎，这小美妈说啊，每年天坛都有这么一些不自觉的人去打核桃。 啊， 哎呦，只要是能结果的树啊，都逃不过这些人的黑手。赶紧安探头吧，没羞没臊，好好羞羞羞这样的人。 你说要是真把这样的监控定格，然后在门口的大屏幕显示， 嗯。 这会不会也让人觉得有点过了？ 不是，不用过， 啊， 不是有那个黑名单吗？哈， 啊， 不文明行为黑名单，这只要监控探头拍着那黑名单，全国公示，跟那个什么 全国公示啊， 名单公示啊， 哦， 跟那什么信用卡记录什么，通通都绑定，然后以后什么5A级景区、4A级景区， 啊， 1年2年咱都别进去玩，谁让你有不文明的行为？ 我就花10块钱买张门票，你哪知道我叫什么呀？ 你花10块钱买些核桃多好啊，是不是？ 那是花开说，就像你们说的，公园就应该多设一些监控摄像头 啊。 这个饭馆，你说要是直播这个吃饭吃相，真是让人倒胃口啊！建议还是算了吧。 我估计 啊，就真的就是放在网上直播，我估计大家伙看着看着也就觉得反胃了。 是，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认为哪些地方应该安一些探头哈？哪些地方就不应该安探头啊？如何保护我们的隐私，以及不让那些不太雅的事情公之于众啊？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 那成小事，那成小事，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那成小事， 那成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那成小事， 那成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成小事。 大成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特别悬的事儿 啊，这个8号清晨5:40，位于顺义这个石园南区一栋住宅楼里边，因为家里边一人没有啊，有一名5-6岁的小男孩独自爬上了4层阳台跟那玩儿， 哎呦， 结果呢头卡在这护栏上了。整个身子呀悬在了外边 啊， 就是朝外掉下来了，头卡在那儿了。好在消防员赶到，才把小男孩救回屋里边。去营救现场的消防官兵说啊，说我们赶到这个，赶紧跑到小孩家里边，发现家里边根本没人。见此情况，我们迅速兵分两路，一路呢站在楼下保护小孩，防止小孩掉下来；另一路呢由中队长带队，然后用拿那个液压钳跑到4楼他们邻居家里边。然后呢，这个另外一名利用离压钳在护栏的下方捡了个小口，然后下边这个队长还做好防护，破拆爬到小孩的下方，紧紧的拖住了小孩的双脚，防止小孩掉下来，并且还得跟小孩聊天啊，稳定他的情绪。 这工作很细致啊。 哎呀，这个反正迅速就把小孩终于给解救出来，抱回屋里了。据报警的居民说啊，说早上起来这小孩啊睡觉呢，这孩子的姥姥趁天亮说想出门遛弯溜达溜达。半个小时我就回来，没想到这小男孩醒了之后，这半小时里边醒了，发现家里边没人呢，你就爬上阳台护栏玩吧。登上护栏的时候，孩子的鞋就掉在3楼的护栏上了，他们家住4楼。小男孩说我想把鞋捡回来，没想到整个人就掉下去了。 哎呦， 报警的居民说当时对面楼的一位居民喊说有孩子掉下去了，然后他就赶紧报警，没多久人家消防官兵就赶来了。 得亏人家来得及时， 多悬呢。 是啊，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想说哈，第一，老人啊看孩子家里边千万不能离开人， 一点点侥幸心理都不能有。 对对对，另外家里边的护栏呢，您最好能够这个合乎规矩的护栏哈，就是千万不能让孩子身体能掉下出来，结果就脑袋大卡在那儿了。 没错 啊，说这儿我又想说，咱就是监控哈，我就想起了国外有那种孩子的屋子呀，装一监控探头。 哎呦，那得看多大孩子吧。 啊，就是你手里边拿一手机，随时能看见孩子屋里边在干嘛，睡觉啊。啊，他要一吵一醒了，你手机就能报警。 反正还是说这个，要是真这么装的话，孩子上学之前啊，小幼儿婴幼儿状态下还可以。当孩子就有独立的这个意识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家长就需要尊重他的独立人格和隐私了吧。 我那意思是，进他屋还得先敲门呢，是吧？ 那不应该吗？那不然呢？ 我们就是说小孩嘛，没上小学之前， 小娃娃。 哎，所以在这儿我们还是希望您一定得留神，千万千万别再出现这样危险的事儿。 安徽籍的无业男子牛某啊，在海淀区中关村一桥宝福寺桥附近的路口，就专门趁着汽车等红灯的时候，用那个趴到人车机器盖子上啊，要不然就手掰人的汽车雨刷器的这些肮脏的手段，向过往的司机要钱。 这就是碰瓷儿是吧？ 短短就这半个月啊，就得手5-6千块呢。被民警抓获之后，检方以寻衅滋事罪对牛某提起公诉。昨天呢，案子在海淀法院开庭审理。牛某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8个月。昨天上午，这个案子在海淀法院开庭审理，因为案情也不算复杂，所以审判员在征求各方同意之后，按照简易程序对案件进行审理。在法庭上，公诉人就询问牛某为什么要采用这种手段索要钱财呀？牛某说，只是因为想要钱吃饭。 要钱吃饭？你不是挣钱吃饭吗？ 当然，人这么说的啊。家里人一直都不管我，来了北京之后啊，本来是想找一份工作，可实在找不着啊，就开始干这种事儿了。根据牛某交代啊，他在选择车辆的时候啊，就专挑那个 开好车的司机要钱。 嗯， 人说啊，我一般就找奔驰啊、宝马呀、这样的好车往盖子上趴。 嗯，他们给钱给的多吗？ 有些人就给几块钱。 嗨， 我不行，我不打，我不走，我就接着要。 嗯， 往往就能要到100多块钱呢。 嗯， 偶尔要是遇着有司机报警啊，那我就赶紧走， 赶紧撤。 牛某说啊，他一天呢最多能拦下30-40辆车，半个月总共得收5-6千块。牛某说这些钱呢都被他用来吃饭和上网了，还剩下1000多块钱存在银行卡里了。鉴于牛某对检方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没有疑义啊，审判员当庭作出宣判，检方指控的寻衅滋事罪罪名成立，判处牛某有期徒刑1年0-8个月。 嗯， 而宣判之后啊，本案法官也提醒各位市民，遇到类似这样情况啊，您一定不要给钱啊，不要胆怯，第一时间报警，千万不要怕麻烦而向这些人妥协，给他们钱。 所以你说哈，这些人也确实是让人觉得特别的讨厌。 那话 对吧？ 说那个癞蛤蟆掉脚面上，不咬人它膈应人。 是，你说北京的路面上本来就是大家开车就够小心的了 啊， 还老有这样的碰瓷儿的或者寻衅滋事的啊。哎呀，所以逮着之后应该好好严惩。另外就想说这个姓牛啊，不知道长得是不是也特别的壮实，有脚有手的，咱好好挣钱干活不行吗？非得是要钱吃饭，挣钱吃饭，知道怎么挣钱吗？ 嗯 啊，靠自己的双手挣钱是吧？ 就是有手有脚嘛。 是，在这儿我们也是希望啊，家里边人好好劝劝，打小咱得好好管这孩子。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认为哪儿应该安监控，哪儿呢就不安监控比较好，是吧？然后另外这个监控呢，什么时候能上网啊，什么时候不能上网，也有自己的一些说法。 嗯，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和微信哈。不吃草的牛说，我认为最应该安装监控的地方就是路口和马路上。 嗯， 现在越来越多的机动车闯红灯，走自行车道，走应急车道，好像就跟没人管似的。 嗯， 这确实不行是吧？哎，你别说，我有时候真能看见三环、四环有很多人走这个应急车道 啊、 是吧？就是前面一堵车，他就老想觉得，哎呀，我不想堵，我凭什么排队？我就走旁边。 那个走应急车道啊， 嗯、 被拍到之后，那个罚款200块 啊，甭管， 然后扣分扣6分啊。 关键是罚钱之后、 哎、不对 啊， 那个走应急车道不扣分，但是要罚钱、 啊、是吧、 啊？ 罚钱，可能有些人财大气粗，不怕罚钱、 啊， 但是有可能您阻碍了一个生命的救援， 没错， 对吧？ 这体现的是素质。 哎。小骆驼九九最放说，公共场所大街小巷多装一些摄像头，能避免和降低犯罪率。 嗯 啊，这是降低犯罪率哈。说餐馆、餐厅、商场也应该多装一些。你要餐馆监控传到网上，就应该是操作有问题，不是客人有问题是吧？人家是这个都装了之后，您把脸什么样、吃相什么都传上去，也不好看呢。 人家那个拿黑牙说 啊， 我觉着是否安装摄像头监控的问题，那。必须电台直播间呢？ 为什么呀？ 那收听率肯定呱呱的。说记得以前啊好几个波段有节目直播， 嗯、 就是广播直播的时候有视频直播，挺好听啊。尤其是在广大人民群众饭点的时候，你说吃口面看看李凯，嚼口凉拌黄瓜瞅瞅王哥， 哎， 您不怕消化不良啊？ 知道为什么选择当电台节目主持人吗？ 为什么呀？ 就是因为你见不着我长什么样啊！我们选择这个行业是有想法和理想的，我们不想抛头露面，就想听声猜长什么样才好玩。 反正真想看的话，你有那个我们那个听众见面会啊，包括每次我们电台举办的落地活动，大家伙来看的时候都能看见我们长什么样。 哎呀，还是别看了，我们电台的人长得都不太好看。 哎，李凯还不好意思呢、哎。 真不是不好意思，我们觉得电台的主持人最神秘的点就是听声，让您展开想象，猜这人长什么样才好玩啊！生活得有点乐趣。 希望大家往好了想啊！ 嗨，接下来说一件事儿，让很多女同志听起来有点吓人。 怎么了？ 有一个九零后的男子刘某，没事呢就老去女厕所那个蹲位那地方。 这什么毛病？变态呀！ 不是，他是想偷东西。那不是有一格一格的吗？他在里边蹲着。 嗯， 别人上厕所的时候呢，有可能把包就挂那挂钩上， 是 啊，他就顺手给人撤走了。 哎呦 啊！今年1月16号晚上9点多呀、啊，有一个女同志张某在天桥市长附近的一家公共厕所上厕所。 嗯， 她随身呢就把这个，因为1月份天还挺凉的， 是 就把那皮夹克啊挂在那挂钩上。 嗯， 旁边就听着隔壁那个啊，隔壁挡板旁边有声音，说没听见隔壁开门关门的声音，这跟日常上厕所不得一样啊？ 是 啊，觉得有点奇怪。小张说呀，他就下意识的从这个隔板下方那缝看看，扫一下， 发现没脚 啊！ 你能想象出来吗？ 那得有多吓人呢？ 隔壁 这还晚上九点多钟， 没脚，抬头一看，哎呦，一个男的戴一帽子，这脑袋正从隔壁那隔板上伸过来， 上面有一脑袋， 同时还伸出一只手来抓着他挂上那挂钩的衣服准备跑。小张说：“当时吓坏我了，也 不 知道这怎么回事。我出来上厕所，好没样的，怎么出现这情况呀？ 啊， 没想到。”突然之间啊，民警就冲进来，就把这犯罪嫌疑人给制服了。 这都什么情况啊？这是、 哎、据民警介绍说，今年一月上旬呢、啊，这天桥市场附近的公共厕所女厕所就发生了多起盗窃案件。说当地派出所就组织民警带着联防队员在附近蹲守。晚上九点多呀、啊，民警就发现，因为盗窃多次的处理过的这个刘某 啊， 怎么进了女厕所了？ 有情况。 然而就在一名女子进入女厕所不久，就传来了呼喊声，就刚才说那个小张的呼喊声。 嗯， 民警就迅速冲进去，把他啊摁倒那儿进行了抓捕。 嗯， 你别说，从身上搜出来东西不少。 嗯， 什么菜刀 啊， 警用喷罐、弹弓，什么什么钢珠弹、白手套、帽子。你一看随身带着东西就不是像好人， 没错，这不是干好事的呀、 啊、是吧，听我们描述这个过程就够吓人的。 不，你说可想啊，这还好这是民警在这蹲守呢、 啊、 你说这万一要真是小张一个人在这，你说多吓人呢。 是啊，所以就是刚才为什么有人说厕所门口啊，不是厕所里边啊，厕所门口得装个监控呢，遇见坏人的时候能够找出来是谁，是吧。这有的时候这样的贼，这样的人太缺德。你是不是想笑？ 不是，我这一激动呛着了。接下来再跟大家说一事儿，提醒、 啊、 也算是提个醒啊。 嗯、 啊。市民朴女士啊，开车的时候一不小心就撞上那隔离带。 嗯。 结果她以新增隔离带没安装提示牌，导致自己撞车为理由，跟人家交管、保险、市政这些部门协商赔偿，没有结果。 啊。 朴女士就把车遗弃在广顺南大街辅路上，不要了啊，扔了俩月。 是不要了吗？还是就跟那儿搁着？ 搁着 啊， 示威呢吗？这是。 嗨， 最近呢，记者就赶到了广顺南大街北口，看到南侧200米的辅路上有一辆白色的雪佛兰轿车，就骑在隔离带上。 嗯， 记者看到啊，这辆车的车头啊，大概离地30厘米，前保险杠已经掉了，车后呢还摆着一个隔离墩儿。随后记者就联系到了雪佛兰车主朴女士，她说啊，两个月前的一个周五的晚上，差不多7点钟左右吧。他从富安西路向西开，沿着主路右侧啊右转就进入广顺南大街的时候，见着路口没有车辆通行啊，就直接向右转弯。 嗯， 转弯之后，他先是听见车头那儿传来撞击声音，并且感觉全车身一震。我怀疑是撞到了石头，我就想加油开过去。 可 这个朴女士说啊，她猛踩油门，发现这车哎不动地方，还在原地。我还纳闷这什么石头这么大呀？他下车一看，才发现车已经骑上了隔离带，前轮被顶起来，正在那空转呢。 不是您这手艺啊， 这驾车思路。 贵姓这女士？ 啊、姓朴，反正这回这个车轱辘肯定是朴了。 嗨， 之前呢，这广顺南大街啊没有这处隔离带。朴女士说啊，是后来啊道路拓宽新增的。 嗯，就没注意。 她说呀、啊，当天是她第一次走这条拓宽之后的路。而且啊，正迎着夕阳行驶呢， 嗯， 看不清路，又不知道这儿多了个隔离带，这才撞上去的。 那也不能看着，不看着是不是？ 朴女士说啊，她认为新增的隔离带没有相应提示，所以啊，她不愿意独自承担事故的损失。 哦、 事故发生之后，也联系交管、保险、市政、路政这些部门协商赔偿事宜，但一直没有得到具体答复。目前呢，她就把车留在事故地点大概2个多月了。亚运村交通队表示，正在跟朴女士协商这件事儿，并且啊派人到现场查看。 要说您有意见，咱们好说好商量。您把车搁这儿，第一个呢，你可能这个阻碍交通是吧？另外呢，附近来往往的人，可能因为多看了您这车一眼，也增加发生事故的这种几率。 是，那你说要真出了这种事儿，那人家找谁去？ 是， 也算上您，您答应吗？ 哎呀，要说现如今北京有个车多不容易的一件事。 是啊， 您这车跟那儿搁了半个月，利用率那么低，真是啊，这个能不差这个？ 不过还有啊，咱说句题外话，不管压上什么东西啊。 啊， 您这猛踩油门这事儿，哪个驾校都不会这么教的。 是， 停车下来看一眼。 嗯 啊，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哈，依然说的是这个关于监控的问题哈。 啊， 张晓辉说，医院啊、写字楼、楼道里边应该安装监控探头， 是 啊，监督那些违法吸烟的人。 哎 哎，你看人家的想法挺好。 嗯， 不光是这犯罪，对于这种违法吸烟的人也应该是有所警示哈。 是， 只要不涉及个人隐私，有条件的都应该装上。 嗯 啊。 北爱之神说啊，小区门口的探头呢是必须的，但是探头的分辨率参差不齐，有些探头啊只能拍清楚人形，看不清楚人脸。真遇着事儿啊，看监控的时候才发现这不清晰的监控，那等于没装。 哎，你说要是在你们家门口装一个高清探头 啊， 能看清你的脸吗？ 在我们家门口得朝外装，看谁进我们家门，不能朝我们家朝里。 我是小区门口嘛， 啊、 你回家的时候一看啊、哦，回家了，能看清你的脸。 我希望啊，永远都有、都不出现这种需要去调监控摄像的事儿发生。 那估计你这种希望不太可能， 让这事儿永远使不上，发生不了。 霹雳肖还说，说实话，你们台女主持人美女真不少啊。 您怎么发现的？ 他们家肯定有个监控的高清探头。